我仲赶紧 assignment 啊！ 哎呀，下个星期先至交，唔使咁紧张啦。 系喎，话时话都冇睇你打开部脑嘅。 我自有办法。 你唔好临时同我借嚟抄就得啦。 你大可以放心啊，我唔会嘅。 系你先好讲。你系饮酒嚟啊？ 系啊，开心咪饮多几杯咯，还点有人请？ 又是那个 Frankie， 你同人认识唔系好耐，佢信得过噶啦， 都 OK 噶。 咁呢次你认真嘅？ 唔知噃，或者有可能啩？ 如果你唔系认真，就唔好同人开始啦。 小姐啊，乜你思想咁保守噶？而家系21世纪，爱情呢家嘢咧就好似食快餐咁，你未试过又点知你中唔中意咧？凡事都要试下嘅，咁 A 套餐唔掂就 B 套餐 ，B 套餐唔掂，你仲有 C 到 Z 嘅套餐俾你慢慢试，包有一种口味啱你心意嘅。 冇你咁好气， 不过呢几日同佢相处咯，感觉都几好嘅。 咁 Danny 咧？ 佢学你话斋，佢咪一个观音兵嚟嘅啫咯。 但是我看得出他对你很认真、啊、 他对我认真呢是他的事，我一早就跟他说过，开心就在一起，不开心就是这样先。 那他有什么反应啊？ 暗春这样的样子没出声。 Hell 啊，不要说我没有提你啊，你这样迟早会玩出火的。 飞蛾扑火，爱得轰轰烈烈，我喜欢啊。 我认真的，你还在这里搞笑。 是啦是啦，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啦。我知道怎么做的啦。 你真的知道才好说。 嗯。啊，不说了，我有点累，要睡了。你啊，长命功夫长命做，不要这么夜睡啦。Good night。 Good night。幽灵白影出现得这么频密，佢点先至可以避开呢次嘅劫数咧？ 988制作离魂记， 好热啊！咩鬼天气嚟嘅咁热嘅？你坐喺度成个钟啊，你唔觉得热嘅咩？ 心静系自然凉噶啦。 我都唔知道点解我会应承你嚟呢度嘅咯。 嗱，你要搞清楚啊，唔系我要你嚟，系你要跟住嚟嘅咋。 咁下一堂要隔成两个钟先开始，我又唔想翻公寓，咪跟住你咯。 所以你要搞清楚，我冇逼过你。 OK， fine。不过咁嘅天气，你都有闲情日志喺度影相噶。 你唔记得啦？陈 Sir 要我哋准备一辑郊外相啊。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添。 早知道你会咁噶啦。搞掂。嗱，我又影多咗噶啦。等就俾一份你啦， 都系你最好。哎呀，嗰个死人 Danny 啊，咁耐都未到嘅。 你睇，一讲佢就出现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迟到。 你会唔好意思嘅咩？ 头先遇到旧同学，咪讲多咗几句咯。 咁系你嘅旧同学重要啲啊，定系我重要啲啊？ 梗系你啦。 咁我要嘅嘢咧？ 喺度。嗱，香草口味嘅珍珠奶茶加珍珠，仲有。大大块的炸鸡扒， 哇，咁好服侍啊！咁我咧， 梗系唔会少咗你嗰份啦。嗱，你要嘅朱古力冰沙， 多谢，都系 Danny 最贴心。 使乜讲？ 系我吩咐佢买嘅，最贴身嗰个系我啊。 OK OK， 你是最好的。 当然咯。喂，啊、你好似仲争我啲嘢喎。 哦，我带咗嚟噶啦。嗱。你要嘅嘢，我准备好晒噶啦，挨夜通宵搞出嚟嘅。 算你啦。 哦，唔 怪之得你咁老定啦，原来系有人帮你准备好份 assignment。 咁人哋唔识做啊嘛 ，Danny 又系学霸，咁我唔揾佢揾边个啊？ 揾笨咯， 我边有啊 ？Danny 你讲啊，我有冇揾你笨啊？ 冇，绝对冇，系我心甘情愿嘅。 嗱，听到未啊 ？OK， fine， 一个圆打一个圆挨，你哋中意点就点啦。 嗱 ，Danny 唔好话我恰你啊，送俾你嘅。 你点知我中意呢个 figure 噶？ 嗰日喺商场见你，眼都唔眨望住个 figure， 盲嘅都知啦。 多谢你阿 Bell， 有咗呢一只 figure， 我就啱啱凑够十二星座嘅组合啦。 睇你开心神咁啊！Anna， 做咩啊？你满头大汗，面色都变晒嘅，唔舒服啊？ 唔系啊， 系咪天气太热中暑啊？ 讲开我都有啲晕啊。 咁我哋过去凉亭度坐下啦。 好主意，行啦。Anna， 搞乜嘢啊？呆晒咁样望住 Danny 嘅。 冇嘢。 行啦。 头先 Danny 身后突然出现个幽灵白影，湿立立噶，好似浸亲咁。佢会唔会 ？Danny。 吓？咩事啊？ 你最近最好唔好去游泳池或者海边之类嘅地方啊！ 吓，点解啊？ 系咯，点解无啦啦咁讲嘅？ 总之就唔好去就系啦。 哦 ，Anna 啊，我发觉你近排神神化化，讲啲嘢奇奇怪怪咁嘅，到底你做咩啊？ 系咯， 冇嘢啊，我都系为咗 Danny 好咋。 你啊，有咩事冇收收埋埋，要同我讲噶。 嗯。 喂，听唔听到啊？ 听到，唔好去游泳池，唔好去海边啊嘛，收到啦。 师傅，最近我频频梦见身边嘅人遇害。呢种系咪一种预兆啊？ 嗯， 好奇怪嘅系，有啲我可以见到佢身边有幽灵白影，但系有啲又冇嘅。 嗯， 而且喺梦中同我见到嘅幽灵白影，佢哋嘅死状系唔一样噶。 你仲记得我同你提起过嘅事吗？就算避开咗当下嘅劫数，接二连三嘅劫数，仲系陆续回嚟。人的劫数千变万化，有可能呢分钟佢冇同死神接上，但下一分钟就会迎面而嚟。 我唔明啊！ 讲个例子俾你听。有一次，有个喺北部嘅信徒要嚟拜访我，之但系佢误咗班机，所以延误咗一日先至到。但系呢个系不幸中嘅大幸。 点解啊？ 因为他原先搭的那班机发生空难坠落在森林道，所有乘客无一幸免。 你的意思是他因为耽误班机，所以才成功避开劫数？ 没错。至于你见到的白影有不同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原因。 哦，这个就是辟灵手镯， 没错了，它可以帮你逢凶化吉，避开劫数。你快点带住它吧。 哦。 看来辟灵手镯起了作用，你身边的白影又开始四处徘徊了。 多谢师傅，感激不尽。 你和我份属有缘，不必感激。安娜，你要记住，无论在哪边咩情况都好，不要除低个手镯。 点解啊，师傅？ 一旦手镯离开咗你，个幽灵白影就会发现到你，找机会伤害你。 哦，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啊，戴住呢个辟灵手镯，可唔可以保护到身边嘅人噶？ 辟灵手镯只会在持有者身上起作用，你要记住。一旦有任何损坏，记得第一时间回来找我。 嗯，我知道了。 切记，手握不离身。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乜你今日咁迟嘅？ 唔好意思啊，头先有啲嘢做，所以你迟咗。 好彩光头佬唔喺啫，如果唔系，佢又饿过唔停噶啦。你手上嘅手镯啱啱买噶，之前冇睇你戴过嘅。 系啊，朋友送嘅， 俾我睇下。 啊， 哇，几靓、啊，除得落嚟俾我睇清楚啊。 吓、啊，好唔好除俾 Bell 睇啦？ 做乜嘢啊？唔舍得啊？系咪佢送噶？ 除低一阵应该冇问题啩？ 睇你个样，肯定系啦。 唔系佢送噶，嗱。 只手镯真的很别致啊，戴起在我手上都好靓、啊。你朋友在哪度买的？如果他有经过那头，可不可以帮我买一只？ 好啊。 仲俾我找到你？ 妈，你不要埋你啊！走啊 ，Anna， 走啊 ，Anna， 你做乜嘢啊？ 唔好过嚟啊！唔好过嚟啊！ 你冇事 啦，快啲俾翻个手镯我，俾翻个手 镯我。你做乜嘢啊？面色好熟白咁嘅， 佢终于走咗。 你讲咩佢啊？便利店得你同我，冇其他人。你唔好吓我啊！ 唔系啊，我头先见到只小强爬过嚟我呢边吓亲啫， 小强吓得我啊！我以为你撞邪啊！ 对唔住啊，我头先咁大反应，有冇吓亲你啊？ 你话咧，突然间嗌得咁大声，好彩铺头里边冇人咋，如果唔系，人哋以为你癫咗啊！ 唔好意思啊 ，Anna， 你近排精神咁差。如果真的不舒服攰得滞嘅话，唔好翻工啦，请病假喺屋企休息，最多我帮你值班啦。 我冇事噶。 你次次都系咁讲嘅。 你放心啦，我真系冇事噶。系啦，你唔系话约咗人嘅咩？再唔走就迟到噶啦。 系啊，你有咩事记得 call 我啊。 嗯。 咁你自己照顾自己啦，我哋今晚见啦。 啊。师父讲过，辟灵手镯唔可以离身。果然一离身，幽灵白影就发现到我。欢迎光临。 Hi， Andy， 乜系你啊？ 我专程嚟揾你噶。 揾我？ 嗯，食饭时间到啦，我系嚟换免费晚餐嘅。 吓？ 同你讲笑咋？我放工经过呢头，咪过嚟买嘢咯。 哦， 而家差唔多晚饭时间啦，唔知道你有冇时间陪我一起食饭呢 ？Sorry 啊，我啱啱翻工，今日会早夜啊。 嗯，咁唔紧要，下次我哋再约。 好啊。 咁我今晚唯有挨住面包先啦。系咧、啊，你食咗嘢未啊？ 未啊。 食不定时。唔怪之得你咁瘦啦，嗱，计数啦， 嗯，一共20蚊啦， 哦， 系啦，你嘅手点啊？ 我今朝去医院嚟，护士话伤口埋口得好快，过多几日就可以拆线噶啦。 嗯，唔好意思啊，搞成你咁。 我爸话男人手上多达啦，系成熟同岁月嘅见证。不过对于你哋女仔就唔好啦， 我帮你装起嚟啊， 唔使啦，放入我公事包咪得咯，环保嘛。 哦 ，Andy 啊，你留咗个朱古力啊， 块朱古力送俾你食噶， 吓，点好意思啊？ 你太瘦啦，要食多啲嘢，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Andy 嘅身边几时多咗个幽灵白影噶？